欢迎来到我们的民歌现场。那我们今天呢又要来分享好听的民歌咯。那首先呢我们要赶快来转贴分享，转贴分享，然后等一下我们第一首歌呢要用二胡来演奏，大家来猜猜看是什么歌曲。其实我听到歌名的时候我以为我是没听过这首歌，后来仔细听内容我才发现这首歌我非常熟，应该大家也都很熟吧。OK， 来我看一下，我先看一下你们有没有在线上哦。嗯，有咯。哦，来哦，把直播看看，目前有两位咯。Hello， 如果你在线上的话，就跟我们打个招呼吧，跟我们打个招呼吧。我们一开始呢就要用二胡来演奏民歌哦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再猜猜看啊，我们演奏这首歌曲到底是什么名字，歌名是什么？打个招呼吧，来，我首先呢先转贴分享。嗯，分享到我自己的动态，刚你们就看到我一直皱眉头，为什么一直皱眉头呢？因为我快打喷嚏了，我刚刚鼻子过敏，突然很痒，很想打喷嚏，真的好可怕哦。在演奏的时候，在表演的时候，突然打喷嚏，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所以以前我们在餐厅，我常常就赶快把它忍住了。哦，有人留言咯，潘安邦的潘，对不对？好厉害哟，James，你好强哦，你没有那么老啊。 你有那么老吗？还是你也是乐师呢？好，彩玉晚安 ，James 晚安，潘安邦的潘，嗯，我把想你的心献给流浪的云，类似之类的，好，类似这样。好，我看一下我要唱什么歌，我刚刚大概找了一下，临时找了一下我要唱的歌。好，嗯，我把它折起来哦。好，唱一些跟水有关的，不然台湾真的快干死了。唱这个歌，唱什么 key 哦？嗯，来啊。超级好听的、哦、我在唱的时候记得一直按赞啊，按爱心，知道吗？好，下一首换你。已分享素贞，谢谢你，真的唱刚刚唱这首听泉，唱一唱就回到高中的事情哦。其实我的儿子可能也都忘记他高中时期的样子了，可是呢，我的高中时期就历历在目哎，觉得高中时期真的是一个非常啊值得纪念的年纪。牛背上的小孩 James 说他上礼拜点牛背上的小孩耶，啊，牛背上的小孩，我们有吗？我没有听过这首歌，太老。James， 你点的歌真的有一点年龄。很像那个我们家的古董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基本上对那种古董级的歌曲，我真的是无法驾驭。 那个，这里面有，可是它的词不是那一首。 哦， 我老公说，有谱，但是词不是那一首的词，这个就很有点难理解耶。 歌名是那个 哦，歌名是牛背上的小孩，但是不是胡德夫写的嘛？ 不用了，他弄到别的手去了。 他好，他搞到别的手去，我们没有乐谱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就没有他讲的那一首。好，我们有生出来的话，就一定还你，好吧 ，James。那你要记得、哦、每周都看我们的直播，有一天就突然生出来。有就突然生出来还给你哦，有可能哦，你知道吗？我上礼拜我想说，哎，奇怪，我的乐琴怎么唱的那么顺畅？后来我发现我乐琴真的唱的太低了，哎，真是的，每次唱那么低干嘛啦？难怪唱起来很顺畅，这种老嗓子竟然唱出来还是那么的顺畅。原来我还是想，我有唱这么低吗？唱太低了，真年轻的时候歌声不是这样的，是更清脆、更响亮的，真的。来哦，来哦，还是我再唱一首吗？他还在找歌，还在找歌。我来唱一首《小茉莉》，我喜欢小茉莉。什么 key 哦？哎，嗯，阳照着我的小茉莉，小茉莉。好，歌曲如果是唱到适合自己的 key， 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。我不知道你们听的感觉会不一样，我觉得我唱的感觉就会很不一样。如果唱到适合自己的 key 的话啦，我觉得真的。来哟、哦，我好像又看不见你们的留言了，我要赶快退出来去看你们的留言呢。哎，你们都没有留言吗？晚安，彩玉，古董局 James。Lillian Yan， 古董级 James， 通常 James 都是属于古董级，古董级都比较贵，你知道吗？属于国宝级的。晚安，一豪。 黄若明老师，我终于把你给千呼万唤使出来了。若黄若明老师就是以前我们明道香韵社的指导老师了。对啊，他唱的民歌好听极了，好听极了，真的真的回到高中的时期耶。好，晚安启翔，来哦。但是呢，我旁边这位太厉害了，他可以挖出那个更早期的民歌，更早期的，这是更早期的民歌吗？不是啊，那 民谣风的 啊，民谣风的歌曲，好，什么 key 呢？5块啊， 5块， 5块吗？好，啊，速度大概多少？好来。 奖之前的歌吗？ 不是，后面。 后面的歌。 跟金 玉奖同时的歌。民谣风，为什么民歌还有分民谣风，分那么多种风格呢？ 董家唱片公司 哦，所以是它是民谣风的专辑里面的，是不是？他刚刚有跟我讲不同唱片公司。OK， 你讲话可以用麦克风讲话，不然他们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都是我的声音，真的。嗯。晚安，我们再看看哦。我们再看看你们的留言哦，要记得按赞哦。好哦，有人也留言了。嗯，杨宗宪说，早期的民歌，杨玄的《回旋曲》或《回旋曲》，你有听过？好了歌，这个我们都分享过了。好了歌，我们已经分享过了。牵挂，洪小乔的牵挂。哎，牵挂，我好像。数着片片的白云，我离开了你，有吗？有就可以唱哦。七香有，好，我唱给你们听。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呢，超喜欢的，也让你回到了高中时期吗？七香，是不是？数着片片的白云，我离开了你。哒哒哒，哦，黄仲坤，所以黄仲坤也是民歌时期出来的。黄小乔，对，因为他写黄小乔，黄小乔 ，OK， 对，黄小乔。 这个牵挂呢，最早是黄小乔，也是我们讲叫做金曲小姐，她都戴一个大大的帽子。 哦，那个。啊， 对，然后她这个除了牵挂以外，还有别首歌不错听的啊，这个先唱完再说。 那这首歌算民歌吗？ 这个也算民歌了啦， 因为我觉得他的曲风听起来很民歌。 他这个是等于是很早，很早很早。 哎呦，我们今天唱了第一首来宾现场点的歌，启祥点的歌《牵挂》。刚刚有没有记得拍手？我们好像没有拍手的贴图，只有按赞跟爱心的贴图而已。要记得啊，记得按赞跟爱心哦。来哦，哎呦，我该怎么样去看留言呢？好，夏之旅，夏之旅是吗？夏之旅是民歌吗？ 夏之旅是那个什么那个 蔡幸娟 唱。 对， 这个不一样啊。这个洪小乔呢，他另外还有一首歌啊，来，我来安排一下好了，叫做《爱之旅》啊， 《爱之旅》。 洪小乔对，有一首《爱之旅》 哦， 这个对。 然后我有谱可以看吗？哎，这个没有。所以你会唱，那就交给你咯。哎呦，我们叶老师要自弹自唱了，就交给你好了，因为爱之旅我好像没听过。好咯，洪小乔的爱之旅，差一个字应该没差吧。他现在找 key。 我有听过冷淡的我，啦啦啦去流浪，啦啦啦啦啦啦吉他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是不是这样子唱的？你弹我唱吗？你有歌词啊？你弹我唱吗？是这样的概念吗？还是你要唱？你唱吗 ？OK，OK，OK， 好。哎呦哎，有听过哎，怎么老是名字都忘记了。吹着 我像流云一般，孤单的我也只好去流浪，带着我心爱的吉他和一朵黄色的野菊花。不知名的地方，我要走那很远的路程，寻回我往日的梦。我装扮成不太喜欢你，我也只好去流浪，带着后真挚的爱情和一朵红色的玫瑰花。 的一朵黄色的野菊花。 好听的爱之旅。爱之旅吗？ 对，哦，这首是爱之旅。 OK， 爱之旅，对，好听的爱之旅。所以不是什么刚刚那个谁点的启祥点的是什么什么之旅啊，夏之旅，差很多哦，其实差很多，曲风差很多。我记得夏之旅是我小时候在听的歌，欸，真的是小时候在听的歌。好了歌不是好了，好了歌不是好了歌，我就喜欢叫他好了歌嘛。那个杨宗宪说是好了歌，我们在前几集里面的直播里面都还保留在我们的粉专上面哦。他就有唱这首，诶，是唱嘛，对不对？他就有唱这首好了歌，你可以去听。但是我觉得好了歌听起来很开心。我喜欢给他乱取名字。嗯，帅呆了，酷毙了，邓文熙说的。邓文熙，你说吗？邓文熙，邓文熙，你知道吗？这个，好了，接下来是什么歌？微光中的。 好，来，再来有一首，我们这个是，这是属于金韵奖里面啊里面的一首歌，啊，这首个人觉得是很好听的了啊， 是微光中， okay， 是这首还是这首？ 微光中的歌影， 哦，微光中的歌影， 是苏来写的词曲，啊，当时是由这个郑怡唱，哦，啊，郑怡唱的啊。 用辣的 ，OK， 好，速度大概多少？ Thank you. 中的歌吟，它不是微光中的低吟，是歌吟。OK， 微光中的歌吟，好听哦！这首歌真的也让我想起来了，改天我们用唱的好吧？其实我真的还不太记得歌词，但是真的很好听的一首歌曲，当时也是我也是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啊。高中的时候啦，高中的时候很喜欢的歌曲，哎，忘了我是谁，归来 ，James 点吴楚楚的归来。说我流浪的往事，我从雾中归来，又是一首很老的歌吗？有哦，有归来哦，有归来哦。Hello， 柔柔，晚安。吉他，哦，今天的吉他不太听话，他说的。归来非常好听，吴楚楚的，拭目以待。哦，一定要弹吉他才会好听哦，因为他有一本很经典的笔记本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自己手写的歌词，然后上面一点和弦都没有啊，他自己看自己就会唱就会弹了，很厉害哦，我觉得，嗯。来哦，归来吧。谢谢秋霞，好听极了，谢谢秋霞。秋霞说好听极了，要记得按赞哦，或者按爱心，或者我看有什么可以选啊。好，开心也可以啦，就是不要按生气就对了啦，大笑也没关系啦。来哦。嗯，这首歌我完全没听过，我很确定我没听过。来哦，你弹吉他唱吧，我不会跟你抢了，你可以好好唱歌了。来啊，厉害哦，这个记忆力好的人才有办法办得到，那么久的事他竟然还记得，还记得这首歌怎么唱，还有和弦都记得。Oh my god， 什么叫天才？这就是天才，我绝对不是天才。归来，掌声鼓励，欢迎我们的叶老师。 这个太久了，这个是哎，这首不知道几十年没有唱过了， 几十年哦，不是十几年哦。 说我残缺的心意，我从无中归来，说我流浪的往事，我从无中归来。说我流浪的往事，我从无踪归来，没有晚云的离去，没有叮咛，说星星涌现的日子，无更深更重，几曲喷泉刹那的散落，而且泛起笑意，不会有眼睛，不会忧愁，说我残缺的心意，我从无踪归来，说我流浪的往事，归来，归来。 归来。 因为这个手啊，这个弹吉他，哎，有点受不了了。 因为他指甲留太长了，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指甲太长啊？哦，中年人的毛病， 不是、 老年人的毛病， 以前的运动伤害啊， 运动伤害， 对，所以说， 所以你年轻就这样了， 现在没办法了， 来哦，归来已经。结束了， 意识到了。 他说意识到了啊、然后呢，一好点，忘了我是谁。不看你的眼，不看你的美，看的心里都是你，忘了我是谁。哎，我以前好喜欢这首歌，哎，我喜欢的歌跟他喜欢的歌都不太一样，还是其实你也喜欢这些歌啦？只是他太通俗了吧，是不是？来哟、我来唱，换我唱了。他唱你们可以不用啊，我看一下我唱几块、最高音呢？ 最高音 七啊，行，好。不看你的 看你的眼，不看你的眉，看的心里都是你，忘了我是谁。不看你的眼，不看你的眉，看的时候心里跳，看过以后眼泪垂。歌曲介绍给大家哦，谢谢谢谢那个易豪兄哦，他点了这首好听的歌啊。James 又点了一首王海林的，这首歌是什么？季哦，季是不是王海林的季？好，然后袁启祥又点了一首季节雨，可是我正好翻季节雨，哈哈，我们好有默契哦，真不愧是师徒，很有默契。好，他找你在找季吗？然后我就先唱。季节雨嘛，这样吗？这样的概念吗？好，季节雨，你应该很少听到女生唱季节雨吧？来，我来唱季节雨。 好听，好听的季节雨。季节雨唱完了，他写杨耀东唱这首歌是杨耀东唱的吗？所以杨耀东他也是民歌的时期发起的、哦。 可以啦，可以归类到 也是 金韵奖后面的。 那你有找到那首王海林的《记》是不是？有哎、欸，但像小叮当一样，小叮当的那个口袋有没有？一拿出来就有，你许个愿，你要什么，丢他就拿出来给你。我就没有啦，我可能是大熊或吉安之类的，他是小叮当，噔。速度大概这样。哎呦我的妈呀！看一下你们的留言，看一下你们的留言。哦，伟鸿说好好听哦，好久不曾再听到的季节语，忘了你是谁。哎呦，秋霞，哦，秋霞，我以为他点歌，我想说我们刚刚才唱过而已。他说好听，好听。他说叶老师太强了。浮云游子，哎，秋霞有点歌哎，秋霞有点歌哎，他点浮云游子跟出塞曲，出塞曲我们之前有唱过吗？浮云一样地，好像也唱过嘞。秋霞，你要每次都上来啦，你每次就可以听到，你就不会一直听重复的，就不会点这些我们唱过的歌了。来哦，也是快了。滴答滴答，哦，这首歌好听，不再流浪了。我不愿做空间的隔绝，宁愿是时间的诗人。然而我又是宇宙的游子。你知道我很喜欢这种人家弹吉他然后我唱歌的感觉。就这个 key 你要自己唱吗？是不是啊，你弹我唱吗？这种感觉有被尊荣到的感觉，但是我不太确定，等一下我会不会唱错？没关系哦，唱错就算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来哦，重来哦。哎，这什么 key 啊？四块啊。吸一块哦，来，来啊。前奏弹一下就好了，后面就不想弹了。不再流浪了，我不愿做空间的隔绝，宁愿是时间的诗人。然而我又是宇宙的游子，地球你不许留我，在这土地我已放来，将八方离去。地球你不许留我，这土地我已放来，将八方离去。好听耶。Thank you. 世人，然而我又是宇宙的游子。地球你不许留我，这土地我已放来，将八方离去。地球你不许留我，这土地我已放来，将八方离去。这首歌叫做《记》，好听的一首歌，我觉得很优雅的一首歌曲，超级优雅的，好听的、哦、好听的，你们听到睡着了吗？哎，我再看看有没有留言，奇怪，我的留言都一直停留在之前的留言呢。已经一小时了。已经一小时了，我们要结束了，大家要晚安哦。刘明浩，你的好朋友，是不是？他说晚安好。清平调唱过没有？钟陈秋霞，秋霞你来唱清平调好了。他说他要等你来唱清平调。清平调是民歌吗？有一首民歌叫做清平调。也有啊。清平调还没有唱过， 又把它弄在那个民歌里面， 也算是很老的民歌，对不对？ 其实这个属于几百年，那属于大陆来的，应该大陆 的民歌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下次有机会了，秋霞，每一集都要看哦，都要听哦，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首民歌哦。那我们今天民歌就到这里了吗？一小时了，有清平调有吗？没有啦，好。你真的要唱啊、哦？ 没有了， 一小时了，我们下次再说了。一小时到了，我们也应该要休息。我们都是人呢、欸，我们是人，我们不是机器人，我们是肉做的人。 好，今天就玩到这里，好，晚安了，好。 晚安，下礼拜见喽，晚安。